陈征躲在墙边的木堆旁查看周围，又见两个日本忍者从何峰的院子翻出来，暗语几句，分别朝不同的方向去。 如果这是何战有鬼，他们鬼鬼祟祟去上当家院子干嘛？ 等人离去，陈征压着身子快速跑过去，刚跑到院口，孙婉在后头叫了他一声，陈征吓得魂儿都快掉了，匆忙拉他进来。 你跟来干嘛？ 我一个人害怕。 声音小点儿。 哦。 孙婉跟陈征往里走去，地上有一行血迹，陈征用手抹了下，血还是新鲜的。孙婉吓得搂紧他的胳膊，声音哆嗦起来。 啊，怎么有血啊？我害怕。 别怕，我保护你。 何战院子两个房间，一间他住，一间二皇住，血迹通向两个方向。陈征意识到不对，匆忙到何战房间敲了敲门，门掩着，被他敲得缓慢打开。陈征往里头探去。 大少爷，大少爷。 只见何战躺在床上，被子盖住脸，一动不动。陈征走到床边，掀开他的被子。 啊！ 别叫！ 他死了。 只见何战面目祥和地躺着，脖子上一道细长的刀痕，看上去死得毫无痛苦。宋婉坐到地上，眼泪吓得流出来。 日本人杀人了。 陈征把他拖到床后面蹲着，越想越慌。 肯定是因为煤矿的事儿。这里男人本就不多，少当家还带人去给裴家老太太祝寿了。小鬼子怎么上来的？ 话落，他就起身出去了。宋婉拽着不让他走。 啊，你去哪儿？ 我去叫人啊，半夜大家都睡着，毫无防备，还不是任小鬼子宰割。他们刚来过这里，应该不会过来了，你就在这躲着。 我害怕，这儿有死人呢，我跟你一起去。 跟我一起太危险。 忽然外面传来叫骂声，还有枪声，想必有人醒来与日本人打了起来。宋婉吓得躲到陈征的怀里。 他妈的。 陈征骂了一声，拔刀就要冲出去。宋婉按住他的手。 我们跑吧，别管这些事儿了。 我不能抛弃兄弟不管。 陈征将宋婉护在身后，看来人竖着辫子，唇上留着一撮小胡子，双手执刀，长刀上的血借着月幕闪过来。陈征果断拔刀挡了过去。谢池猛地惊醒，他又做噩梦了。何峰在身旁沉睡，他躲进被子里抱住了他的腰。何峰被他弄醒，闭着眼睛摸摸他的头。 怎么了？ 我梦到我杀人了，梦到宋清涛浑身是血。 别怕，我在这儿，睡吧。 天微明，谢池彻夜未眠，脑袋发昏，困得睁不开眼，断断续续地听到何峰在走廊与人说话。 哪条路上来的？下面的人都是死的吗？来了多少？ 谢池眯着眼看了眼窗外，天还没亮，他翻过身闭上眼继续睡去。良久，何峰坐到床边摸了摸他的脸，与他轻语。 寨子里面有点事儿，我先回去一趟，多睡会儿，等我回来。 嗯。 谢池半睡半醒，没听清何峰具体说了什么话，迷迷糊糊地答应。清寨，宋清涛破口大骂，一脚踢在宋叶的下巴上，他翻倒在地，舌头磕到牙，不停地流血。 我清寨怎么养出你这种吃里扒外的东西？做什么不好，做汉奸！ 宋清桃气急了，一脚踩在他肚子上。 我这辈子最讨厌两种人，一种乱勾引人的小贱货，还有一种就是卖国贼。亏我还叫你一声堂哥，我们宋家没有你这种败类。 清桃，何家那群人怎么对我们的你还看不清吗？宋叔死不瞑目啊，我们对付不了的人让他们去解决，不是省了很多事吗？啊，你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，连杀父之仇都忘了。 他们再该千刀万剐，你也不能做日本人的狗背叛我们。 我没有背叛你，我只给了他们进山路线和雷寨云寨的地图，田中久持还答应过我不会动我们清寨的人，而且山寨里大部分人已经被我提前转移了，很安全。他还说事成之后矿也有我的两成，日本人不要山寨，只要煤矿。没有了云寨，以后我们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，我们就是四山之主。 二叔和三叔也知道这件事儿，他们人呢？寨里其他人都被弄哪里去了？ 宋清桃掏出枪抵着他的脑袋。 你还做了什么？ 你放心，他们很安全。总之何峰这次跑不掉了，他年初带人杀了100多个日本人埋在后山的大坑里。他 你告诉那个什么狗屁田中了？